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阴凉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书说到剑山蓬莱岛，一字并肩王贺天齐摆上酒宴，请谭桂林跟他的义子。这屏风后头站着郡主呢，郡主一看非常满意。娘啊，您快出去吧，您听我爹都没得说了。郡主知道啊，爹嘴笨呢。奶娘一听，这是郡主愿意了，奶娘抄起茶壶就出去了，给元帅谭天倒了一碗茶，给少帅王斗倒了一碗，然后啊就给贺天齐倒了一碗。倒茶的时候呢，就冲王爷一笑，点了点头。这贺天齐呀，也大的平常就爱跟下人开玩笑，嘿，怎么不早出来呀，你下辈子还当麻子。把这奶娘气坏了，元帅谭桂林跟这小孩于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奶娘瞪了眼贺天齐，奶娘回去了。这贺天齐高兴啊，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心说我没得说，你既然你们娘俩都愿意了，你怎么不早出来呀？现在闺女愿意了，贺天齐可有话说了。哈哈，谭元帅啊，我看少帅少年英俊啊，前程远大，我有意将我的女儿郡主瑞娘许配给少帅，咱们结门的亲好不好啊？你们意想如何呀？唐桂林看了看于斗，儿啊，王爷厚爱，要招你为东床坦腹，你还不谢亲吗？于斗赶紧站起来，跪倒在地磕头，多谢王爷错爱，王斗谢亲了。哎呦，郡马爷，快起来快起来，免礼免礼。谭大帅，烦劳写下更帖吗？拿过来纸笔墨砚，谭天就写了2份龙凤帖，换帖为定啊。然后又说了一会儿话，谭天告辞，贺天齐把他们爷俩送到府门外，看他们拢四将认等帮鞍上马，骑着马走了，自己呢才回归并肩王府。这下一字并肩王贺天齐贺王爷把女儿郡主许配给谭元帅的义子干儿了，就传遍了整个剑山蓬莱岛，谁不羡慕啊？你说这小孩进山之后给谭元帅磕了头，嘿，还娶了郡主瑞娘，王双全踏实了，心说有了王爷的靠山，这回得赶紧抓紧机会盗宝灯。晚上王双全就跟于斗商量，兄弟，事不宜迟，有了王爷的靠山，咱们可得办正事了，今天晚上到九寿贺天庭去盗龙灯。好啊，就这么办了，哥俩商量好了， 吃完晚饭之后躺在床上休息，一直耗到夜里二更天，两个人起来收拾停当，抬胳膊抬腿，不发膀不发肘，周身自然了。王双全就跟于导说，今天可必须成功，明天我休息咱们请假出山。走，哥俩把灯光熄灭了，出了帅府，一直往西走，走边山小路，怕碰见人呢。两个人脚下生风，唰唰唰唰走得真快，时间不大就到了九兽鹤天亭了。这九兽鹤天亭非常高，在这亭外二十几丈方圆之内一根草都没有，遍地都是萧萧埋伏，只要你踩上掉下去就得死。王双全带着于斗来到九兽鹤天亭这萧萧埋伏的边缘了。兄弟啊，这鹤天亭周围可都是萧萧埋伏，咱们俩全都不懂，盗灯这主意是我出的，兄弟你给我寻着风，哥哥我进去盗灯。于斗一摁，哥哥您帮着小弟我建功立业啊，谁说不懂，有胆子就成，怎么办，您给我寻着风，我去盗灯，可别争啊。我告诉你，如果往前一迈步你要死的，将来郡主怎么办。哎呦哥哥还管这怎么盗灯要紧，嘿我告诉你，真的一迈步你要完了，哥哥我可对不起你，你瞧我的。说着王双全的他往里就迈步，如果这脚要真落下去，那王双全就得死啊。千钧一发，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蹭了一下飞身就过了一位，快呀，两只手按在王双全的前胸，砰，把王双全按着就做了个屁火墩儿。哎呀，你这个混账东西，你不要命了，真是参头萝卜一次。王双全跟于斗一看面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别着大烟袋，认出来了。王双全站起来了，老爷子你是英雄得路陆老剑客吧。哎呀混账东西，你怎么认识老剑客爷。老爷子您别着大烟袋呀，江湖上谁不知道别着大烟袋陆老剑客爷呀。哈哈，我这个样子大烟袋嘛倒成了名了。老爷子您别乐呀，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你这个王八羔子，我告诉你这个咖喱我天天来是没有人的，这老剑客爷怎么天天来呀。咱们前面说了，陆老剑客在二打剑山蓬莱岛正热闹的时候到的，两边打得挺欢，陆老剑客也上了大船了，拿着烟袋锅子把慈云打了，剑山要撤，为什么，董花一要来了，剑山船往回撤，山中的船往前攻，这一乱，陆老剑客爷趁着人不防备，三窜两纵的就进了剑山蓬莱岛了，找一山洞藏起来了，晚上出来偷点东西吃，一晃可就好几天呢。这天老剑客也走着走着来到了太平寨，这太平寨里老寨主太平下智亮在大厅前边正在教徒弟练把式呢。太平侠质量可给这些剑客爷帮了忙，帮的不少了，头一个赠给董谦一口宝刀啊。二十几个徒弟跟着师傅学习把式，弯腰踢腿打拳，练习刀枪。陆老剑客爷听见声音了，纵身行上房往下瞧着，这徒弟练的可真不错呀。老剑客爷看着看着忘了在剑山了，不呀，好了好了，只要一听房上有人，噌的一下就上房了。老剑客爷跑他就追，开始追的时候啊， 陆老剑客在头，陆太平侠质量在后头，就差着七八丈远。质量脚底一使劲，蹭蹭蹭，嘿，这一使劲倒麻烦了。开始差七八丈，这一使劲差十几丈了。质量把绝功都使出来，唰唰唰唰唰，走得快呀！脚下生风，更坏了。陆老剑客在头了，太平侠质量在后头，差二十多丈了。质量明白了，心说我这能耐跟这老人可差远了。喊吧，嗨，我说老爷子您跑个人吗？英雄得路，陆明瞻站住了，一回头，混账东西，你追我不跑吧？啊，你不追我也就不跑了。质量走到近前一看，你是陆老剑客吧？哎呀，你怎么晓得呀？天下闻名，哎，老剑客爷，您瞧您别这大烟袋，哈哈哈，我的大烟袋，我的大烟袋，我的词的名了，哈哈哈。老剑客爷您别乐，这是剑身蓬莱岛，您怎么这么大的事啊？哎，我晓得了，你是哪一个呀？晚生，我是中风门户太平侠质量。老前辈，您这从哪儿来呀？嘿，你是质量个乌鸦？什么叫我是质量乌鸦呀？嘿，乌鸦呀，千头萝卜缨子，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英雄得路，陆明瞻就把自己的情况始末缘由说清楚了。太平侠质量点了点头，老爷子您呐，赶紧跟我进我这大寨吧，在我这大寨这住着，保您吃得饱睡得香，什么事都没有，好吧？你这个小子还很孝顺，走吧。这样的爷儿俩呢，就进了太平大寨了。陆老剑客爷住在太平侠质量这儿，有吃有喝，无忧无虑。哎呀，我说质量啊，我每天没有事情，光吃光喝，我老人家是不喜欢的。我要干一点事情啊，啊，我要干一点对天下有好处的事情，那我才得意。太平侠质量一想，这老爷子是不是也为这盏灯来的呀？老人家，您是不是也想把八宝夜明灯倒出来送到北京啊？哎呀，这宝灯是什么东西我怎么知道，它在哪旮里我也不知道啊。那老剑客爷您不是为宝灯来的？哎呀，那就算我为宝灯来的吧。嘿嘿，曹剑客爷，您怎么说都有理啊！你这个铲头萝卜缨子，告诉我宝灯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就为宝灯来的。老剑客爷不傻呀，说宝灯，宝灯就有事儿啊。老剑客爷，华图华亮宇由打北京宫中大内到了一盏灯，我跟您说，放在九寿贺天庭了。这九寿贺天庭，那是谭天谭桂林的岳父设下的萧索埋伏啊。总衔在我这儿呢，分衔在哪儿也归我管。老爷子，您要打算看看灯，要打算拿这盏灯，或者您有什么事儿，我派个徒弟今天陪您到九寿贺天庭去看灯。好的呀，哎呀，那么老剑客爷我就去一趟。陆明瞻有陆明瞻的想法，等吃完晚饭，太平侠质量呢就派了一个徒弟，这徒弟呢姓赵，叫赵亮，领着老剑客爷就来到九寿贺天庭。这赵亮右手一指，老剑客爷您看，这个周围可全都是萧索埋伏，厉害极了，谁踩一脚底下翻板一翻，准死无疑。您看这个小屋了没有，分闲就在这小屋里呢。小子赶紧开锁，我老人家要去看看这分闲怎么回事。这赵亮就把锁头开了，推门，爷儿俩就进来了。老剑客爷一看这屋里漆黑，这赵亮呢就把这小灯点上了。剑客爷您瞧，陆明瞻一看这有个铜拐子， 就瞧这赵亮一伸手把这铜拐子捻了18口，这分弦就算关了。只要把弦一关，这九兽贺天庭所有里外的宵小埋伏就全都关上了，可以踏踏实实进去了。太平侠质量这头的赵亮领着老剑客爷智民瞻就进了九兽贺天庭。到了庭中看见八宝灯了，有一条案，在案的底下放着一包袱皮儿，这包袱皮里的就是八宝夜明灯的灯盒。老剑客爷您看清楚吗？哎呀，我看清楚了，可以走了。您不要灯，嘿嘿，这个灯我是要的，那得看怎么个要法了。赵亮就陪着剑客爷出来了，到了屋中把这弦又开了，把这门锁好了，跟着老剑客爷回归太平寨。师父，我陪着老剑客爷看清楚了，您看怎么办？老剑客爷看清楚了，您怎么不拿灯啊？哎呀，你不要管我吧，把这个钥匙给我就行了。太平侠质量就把这小屋的钥匙给了老剑客爷了。这老剑客陆民瞻每天白天在太平侠质量这寨中吃喝睡觉，到了晚上天一擦黑，他拿着钥匙就来到九兽贺天庭外的瞧着，他猜着准得有人来照灯。每天晚上出来天快亮了他回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没动静。今天晚上他正在这草丛里待着呢，突然间看见过俩人。这老剑客爷心说，你们这两个人想照灯没关系，你们只要懂得消消埋伏，你们就把灯盗走交到北京去，我就算踏实了。如果你们要不懂得消消埋伏，嘿，你们可千万别盗。这陆老剑客在这草丛里头目不转睛地瞧着，王双全跟着于斗俩人进过了盗灯了，对这消消埋伏是一窍不通啊。俩人这还争呢，老剑客也先听见了，这意思呢，你们就不懂这消消埋伏还想迈步呢，混账东西，天来送死。他瞧王双全把这脚抬起来了，陆老剑客蹭了一下纵身就出来了，双掌一打扑通一下把这王双全打一屁股墩儿，参透萝卜缨子，混账东西，前来送死。王双全起来认出来是陆老剑客，这才磕头把来意说清楚了。老剑客爷拿着大烟袋烟袋锅子直敲着王双全的脑袋，你们两个真是韭菜薄菜烂芹菜参头萝卜缨子，混账臭豆腐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跑到这缸里来照灯，再往前迈一步就没命了，这别来。两个人跟着陆明瞻来到分弦这小屋外头，老剑客爷拿出钥匙来把这锁头开了，推门进去几下就把这分弦给关了，然后退出来把门锁好了。混账东西，这就平安无事了，快到里边照灯吧。哥俩就跟着陆老剑客爷迈步往里走，直接来到九兽贺天庭，上了九层台阶进了贺天庭，里边非常的黑。老剑客爷来过呀，领着他们到了楼梯口，腾腾腾上了楼了，伸手把这楼窗就推开了。推开楼窗了，外边的月亮跟星星的光亮就照到这九兽贺天庭内，看清楚了，一架长条案，周围有这么十几把椅子，案头上放着文方四宝纸笔墨砚，在案子底下放着灯盒呢，外边是用蓝包皮包着。就在这九兽贺天庭正当中吊着双龙八宝夜光灯，光华璀璨。就瞧陆老剑客爷一飞身就起来了，左手抓住了宝灯的链子，右手一伸手就把灯摘下来了，轻轻往下一落。 王双全一伸手就要把这盏灯里边的油碗取出来，把灯呢就倒在案头上，拿了一张纸给擦干净了，要把这灯碗呢放到灯中，拿纸给塞紧了，在这案子底下把这灯盒拿上来，蓝包包皮打开，盒盖打开了，就把这灯折叠好了往里一放，用纸给塞严了，盖子盖好了，蓝包皮一包，王双全呢就把这蓝包袱皮背在身后，胸前一系扣，挺利落。陆老见此也乐了，乌鸦不错呀，走啊！这爷儿仨呢就由打上边下来了，出了九兽贺天庭。乌鸦，你们两个混蛋东西，要仔细留神，我可要走了啊！两个人给剑客爷磕了头，陆老剑客爷走了，这哥俩仍然走边山往回奔帅府。两个人正往前走的，突然间苍苍有打这树林中窜出两个人来。双方全愣了，站着，干什么呢？身背后背着什么东西？王双全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呢，好像面前这人是一个巡山的旗牌，身后的是他的亲兵。啊，朋友，我是大帅府的旗牌官，我姓王。因为我家帅爷的胞妹要出嫁，英王千岁呢，把这八宝灯赐给元帅作为聘妹妹的妆奁。谭元帅呢，叫我今天把灯给取回去。哦，这么回事啊，请吧。于斗就放心了，心说谢天谢地，幸亏我哥哥会说，总算化险为夷了。哥俩回到了棋牌营，由打这屋子南后窗进去，不敢点灯。王双全把这宝灯取下来，往这桌子底一放，两个人这才睡觉。到了第二天天亮了，王双全跟于斗起来商量，趁着今天休息请假，好离开剑山蓬莱岛。就在这时候，院子里唰的一下就乱了，好像进来几十个人。有人高声喊嚷：“屋里人全出来站队啊！大帅训话！”听出来了。进来的人可不少啊，于斗就把桌子底下的灯盒往里用脚踢了一下，然后把军人带好了，王双全两个人就出来了。这棋牌营里48名棋牌全都出来了，站了两行，一共是24对。王双全在前边，他是头啊，于斗呢站在后边。一瞧，谭天、谭桂林面沉如水，在谭天身背后四个战舰将军，赵登、赵亮、石天龙、石天凤，还有48名王官武士，手持军刃，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旁边还站着两个，一个是诸葛剑，一个呢是杜清风。这48名棋牌官谁也不敢说话。谭天拿眼睛挨着个的看，扫了一遍，最后呢这眼神就落在了王双全跟后边的于斗身上。昨天晚上有人冒本帅之名到后山九兽贺天庭盗走了八宝夜明灯，赶紧献出来，念你们是初犯，如果要是不现，被本帅查出来定杀不赦。于斗、王双全心说坏了，这盗灯的案怎么翻了呢？坏在哪儿了？坏就坏到昨天晚上有打树林中走出这二位了，这二位还没什么关系，这二位呢身后头还有两位，身后这二位是后山一字并肩王贺天齐手下的人。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王双全跟余斗倒灯，没想到犯了案了。这案是怎么犯的呢？咱们这书交代的很清楚。岘山蓬莱岛当初小蓬莱是贺寿贺天齐开出来的，他把英王请到山中之后，就请英王坐镇岘山蓬莱岛，英王呢封他一字并肩王，后山不管前山的事，前山不管后山的事。贺寿贺天齐当初闯这山的时候，手底下不少人都跟着贺天齐到了后山享福，管吃管喝，有零花钱挣的还不少。英王为了报答贺寿呢，经常赏赐银两，所以说后山这些兵啊，吃的顺嘴流油，挣的又多，没事干，干什么呢？无事生非，可就要耍钱了。开始的时候呢，在后山玩，头不管。这贺天齐就更不管了，最后玩着玩着不过瘾了，就跟前山的兵勾搭上了，而且每天晚上后山的兵都上前边耍钱去。贺寿手下有几个管家，管这些兵吃喝住的，这三头姓陈，陈三爷。陈三爷就跟这些兵说，我告诉你们，要耍钱你们在后山，后山是咱们的一亩三分地儿，没人管你们，你们要上前山我可不管。谭大帅管得非常严，要是让他抓住，轻者40军棍，重者你们脑袋得搬家啊，吃饭可就不香了，你们得多加小心。放心吧，三头，没事，我们走边山碰不着人。今天呢，照样有人出来到前山去耍钱去。咱们说这二位呢，一个叫锁头，一个叫石头，这俩人呢是老管家手底下亲兵的儿子，俩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上前山耍钱去了，全输了。两个人往回走，要不输啊得耍到天亮，所以回来就比较早，正好碰上王双全跟于斗，他们在这边山树林子里头不敢出去。可巧呢，嘿，还有俩，这二位是前山的，一个是个棋牌官，一个是棋牌官手下的亲兵，赶上这二位啊，也偷偷的耍钱去。俩人出了一愣，看见王双全跟于斗了。他们可没想到王双全于斗进九州贺天庭倒灯去了。那既然看见了，这装横吧，该怎么着啊？烧火背什么东西？王双全也是一冲一撞一愣，就编了个瞎话。这二位没往心里去，为什么呀？不敢禀报谭大帅呀。要真禀报谭大帅，你们俩干嘛去了？走边山，俩说耍钱去了。谭大帅一生气，非把这棋牌官杀了不可。这俩没原因，可他们说的话呢，让后山这锁头跟石头听见了。这俩人啊，就回到了贺天齐的后山，摸黑睡觉吧。第二天清晨起来，旁边人就说闲话：“嘿，昨天晚上输光了吧？不到三更天就回来了。行了。”输了钱倒没什么关系啊，碰见窝心生气的事儿了。怎么了？你们猜怎么着？嗯，碰见帅府两位棋牌官，姓王，到贺天庭取这八宝夜明灯去了。你们猜怎么着？你说这王爷起疑心， 更把这灯要赏赐给谭天谭大帅，说谭大帅的妹妹要出嫁给当嫁妆。嘿，我看呐，外边打仗啊，这三庄可二打剑山蓬莱岛了。现在谭大帅掌兵权，谭大帅吃香，他妹妹出嫁，愣把这国宝灯赏给他了。瞧，咱们后山郡主也定亲了。哎，你说这英王爷怎么着也应该在这灯上掰下几块宝石来，摘下个珠子赏赐咱们郡主做嫁妆吧。啊，刚说到这儿，这陈三也进来了。干嘛呢？说什么呢？啊，这锁头石头就把实话说了。这陈三这头他也生气呀、啊，哼，怎么向着前山的，我们这后山就不吃香吗？原来的妹妹出嫁，这英王就把宝灯赏他当嫁妆。他生着气去找王爷去，没想到半道上碰见这奶娘了。奶娘呢正给郡主滴了开水呢。哎，奶娘，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三爷？我告诉你，当初啊，咱王爷就不应该把这小蓬莱送给英王。时过境迁呐，咱们贺王爷老了，可不如谭大帅吃香啊。他就把这件事跟奶娘兜了个遍。这奶娘一听也生气啊，滴了开水来见郡主，就把这事儿说了。这郡主瑞娘啊，从小娇生惯养，您别瞧没妈，哎呦，那王爷疼啊，他也不像英王这仨闺女受到宫中的教育。所以瑞娘挺矫情，就在爹面前矫情。奶娘，把王爷给我叫来，愣叫他爹。这奶娘就叫去了，贺王爷就来了。儿啊，清晨起来叫微父有事吗？爹，谭大帅的妹妹出阁，您为什么不给贺喜去呀？嘿，你怎么知道啊？我跟大帅现在是儿女亲家了，嗯，他拼妹妹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跟您说，爹，咱们后山的人上前山办事去了，正好遇见帅府的旗牌，他姓王，到这贺天庭奉王爷的命把这八宝灯取出来了。千岁呀、啊、把灯就送给大元帅给他妹妹做嫁妆做妆帘了。爹呀，您瞧我在这后山长这么大了，我没瞧见过灯上的奇珍异宝。您上前山去一趟，您跟千岁说，让千岁在这灯上掰几颗珠子，掰几块宝石什么的，让闺女我也开开眼呢。这一字并肩王贺收贺天齐疼闺女都疼得邪性，他一听谁也生气呀、啊，嘿，谭天的妹妹出嫁，你把宝灯给他了，我闺女呢？来呀，备马！有人备好了马，贺天齐骑着马就奔了天王殿了。到宫门前下马，让王官去禀明英王富昌。这富昌富宝臣正升殿呢，跟手下文武商量事情呢。王官一禀报，英王心说贺天齐干嘛来了？燕军师啊，赶紧带着文武官员迎接千岁。遵旨。这燕普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就迎出来了，来到宫门外头，赶紧拜见一字并肩王。王安用手一指：“起来，起来吧！”大家伙就陪着贺天齐来到天王殿前。那英王富昌得给个面子，降阶而迎。不知王兄驾到，恕小弟未曾远迎，当面请罪。贤弟啊，愚兄我来的鲁莽，海涵海涵。王兄请到殿中叙话，请啊。哥俩手拉手就来到天王殿了。到了殿中落座，文武官员也都各归各座了。英王是满面带笑一抱拳：王兄啊， 不在浩山王府纳享清福，来到殿上必有所为吧。贤弟啊，我今天来的给谭大帅我们这庆着道喜来了。谭桂林一愣，老王爷，微臣何喜之有啊？谭大帅，你的胞妹出阁，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因为王爷很奇怪呀、啊、王兄啊，谭大帅聘妹妹你怎么知道的？二弟瞒谁啊，昨天晚上我派两个人到前山办事，回来的时候遇见两个人，一问他们是帅府的棋牌，姓王，奉命到贺天庭取灯去了，是二弟赠给谭大帅的胞妹做妆奁的，我才知道，所以我得到前山来贺喜呀。我跟大元帅是儿弟亲家嘛。英王倒吸了一口凉气，看了看谭桂林，元帅呀，国有此事吗？千岁，没有这样的事啊，请千岁传旨查看贺天庭宝灯是不是还在。诸葛剑、杜清风、臣在，你们二位将军马上带20名王官去太平寨，让智老寨主带你们到后山去看看灯，速报朕知。遵旨。两个人点了20名王官，赶紧各奔太平大寨，见着质量就把英王的旨意说了。太平侠质量听明白了，就把总闲关了，带着他们到了九寿贺天庭。来到楼上一看，八宝灯没了，灯盒也没了，仔细一瞧，这桌子腿这儿还有留下的灯油，案子上有擦油的纸。太平侠质量心中明白，一定是陆老剑客也把灯拿走了。杜清风捡起油纸来，就跟着质量还有诸葛宏图出来了，三位直接来到了天王殿拜见英王十万里了，就把丢灯的事情说了。九寿贺天庭所有的消息埋伏归太平侠质量管，质量知道自己有罪，就跪在英王面前，王爷，臣质量请罪，请千岁治罪。英王富昌一摆手，智大侠呀，没有你的事啊，你呀回去吧。太平侠这样心说没我的事儿，只好站起来往后一退。诸葛剑、杜清风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英王富昌就跟谭桂林说，谭元帅，你马上去查清宝灯之事。遵旨。诸葛剑、杜清风，你们二人随同元帅前往。遵旨。这样谭元帅就带着诸葛剑、杜清风四个战舰将军，赵登、赵亮、石天龙、石天凤，还有48名王冠武士来到棋牌营了，撞到眼中高声喊嚷，谭大帅训话，48名棋牌赶紧出来，俩人一对，俩人一对，排成24对。谭天拿眼睛扫王双全跟于斗，因为王双全姓王，现在于斗他也姓王。谭天一看见王双全没事似的，人家王双全稳得住神，声色不动，态度自然。谭天、唐桂林再一看于斗，这小孩于斗沉不住气呀，两只眼睛左顾右盼的，谭天、唐桂林心说，就是这小冤家办的。王斗，你过来。于斗赶紧迈步走到谭桂林面前撩长衫，大家伙以为他要施礼呢，就瞧这于斗砰噜就亮出了腾蛇鞭。王双全心说，兄弟兄弟呀，你真沉不住气呀。于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谭天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忙道，你跟为父翻脸了。谭天， 号称的小太爷是小空一斗，西方老侠之徒，八宝凳是小太爷所到。于斗说的这怒发冲冠，目辞尽裂，一涮这棒，唰，泰山压顶就奔了谭天的头顶就打。谭天回手一拉剑，嘿，我早料到是你，吞头一闪，拿宝剑一压，一抬脚，砰的一下就把于斗踹一跟头。快！那么于斗连三招两式都打不了吗？一刀也清楚，打我也跑不了。反正我跟您说明白了，我是小侠客爷，我的师父是西方侠于城于洞海，当这是我道的。但是他知道打不了，打半天也得被捆上，人家人太多。过来两名武士把于斗五花大绑绑上了，把腾蛇棒捡起来仍然围到于斗的身上。谭天手里握着宝剑，还有一个呢啊，道灯之人是两个，那个给我站出来。王双全往前一迈步，元帅，那个道灯的就是我。唐桂林万没想到自己视为心腹的人就是道灯之人吧。你静亭道灯，正是在下。元帅，既然知道我到了灯，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说到这儿，王双全就把刀拉出来了，夜战八方藏刀式，左掌在前，攻右腿，绷左腿，二目凝神看着谭天谭桂林。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谭天一看王双全这架势，就知道王双全好把式了。谭桂林恨福来迟，一上步唰的一下拿宝剑奔着王双全就抹。王双全一闪身躲开了，左手一晃，右手这口刀唰的一下斜肩带背砍。谭天用宝剑呐，用剑不外鸡刺和谐。王双全用的是刀，用刀是伤砍皮剁。两个人插招换式的打在一处了。王双全闪展腾挪，谭天谭桂林是施展自己平生所能，一边动手，谭天叫着自己的名字，谭天的谭天哪，你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这个王双全的本事胜过几位战殿将军呢，这么多年你怎么用他为棋牌官呢？太屈才了，致使他现在有反意吧。其实谭桂林也猜错了，王双全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谭天心说我难以胜他，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插刀换式打了40多个回合，王双全一纵身跳出圈外，一捧刀，元帅，您看我王双全武艺如何？不错呀，你的武艺很精，胜过本帅多矣。好，既然您说出这样的话来，捆吧！啪啦啦，王双全把刀一扔，谭天马上让两个武士就把王双全给捆上了。王双全什么意思？我也跑不了，现在在剑山蓬莱岛呢。我被捆之前，我让你看看我王双全到底有多大能耐。俩人全捆上了，谭天用宝剑一指，王双全，宝灯现在何处？就在我二人的屋中。搜进去八名王冠，到了屋中搜了半天出来了，元帅，屋中没有宝灯。杜老将军，杜哥老将军，搜。这两个人进去了，把这屋中搜了个遍，回来禀报元帅，元帅没有宝灯。气得谭天腾腾腾迈步进去了，看了半天没有这八宝灯啊。谭天心里的气呀，没宝灯你为什么承认呢？一个是我的义子干儿，一个是我的心腹之人， 可是俩人也人成人倒灯了，那没办法了，也姓王。贪天往下传令，哎呀，把他们两个人押到天王殿。武士押着王双全，押着于斗，大家伙跟着元帅回到天王殿。到了天王殿上，谭天、诸葛剑、杜清风回到原位坐好了。谭天这才又重新站起来，来到英王面前，启禀千岁，道灯之人是臣义子王斗，他乃西方侠于城之徒小昆仑于斗，暗中潜入我剑山。另一个是臣的棋牌官万恶淫为首王双全，可是他二人承认道灯，我派人三次进屋搜查，宝灯是踪影不见。英王一听是勃然大怒啊，把道灯之人押进天王殿，王冠把他们两个人押到殿中，跪下。王双全跟于斗跪下了，英王富昌用手一拍桌案，啪，你二人好大胆呐，竟敢背信弃义，盗朕的八宝夜明灯，来啊，到头牢把驸马凤栖给我提出来，宫门外立刻设立法场，五丈三刻把他们三个人明正典刑。遵旨。谭天一声遵旨，没办法，英王已然传旨了。凤栖虽然是谭天的妹夫，谭天也得往下传令，到土牢去带凤栖。时间不大，就把凤栖押到了天王殿前，把于斗跟王双全也推出来了。这时候少侠和凤栖一看小侠于斗，俩人见面了，能说什么呀？这个时候英王已然传下旨意了，谭天就命令武士在宫门外影壁前边埋下了三根木桩，把于斗、王双全还有凤栖三个人全都绑到木桩之上了，周围是200兵保护着法场。就在坐北冲南搭了一座监斩棚，一个桌案，桌案后放了一把罗圈椅。棋牌官来到天王殿禀报英王，千岁，法场已然设立好了，请王爷指下。英王富昌、傅宝臣由打桌案底下就把斩令抽出来了。哪位将军愿当监斩官，到监斩棚监斩三名罪犯。这时候有人念了一声佛号，无量佛，想微臣出生入死盗来宝灯被他们窃走，微臣愿做监斩之人，才解我心头之恨。英王富昌跟所有文武官员一看，说话的正是到宫中盗灯的恶老道华图华亮宇。好啊，华图，你就接令吧。华图迈大步来到卢书案前，伸手接过斩令，往怀中一抱，迈大步腾腾往外就走，来到监斩棚之内，横着身子就坐在了罗圈椅上。华图看了看于斗、凤栖跟王双全，无量佛，稍等片刻，嘿，山人就要取你们三个人项上人头。王双全、于斗、凤栖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情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